记，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清晨7点。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 标签识别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有多少朋友昨天晚上坚守到3点多看了点球大战？ 反正 我打算先把你套出来。 反正没有我，因为昨天这两支球队不是我特别喜欢的球队。 啊？你不是很喜欢三喵军团吗？ 我原来有说过这话吗？好吧，我也喜欢三喵军团，只是昨天没有起来而已。 那好了啦，关于世界杯的消息，今天在早安音乐秀当中你也听得到。那今天还是要先为大家送出我们的早安闹铃清醒歌曲。 是， 这里是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我是静瑜。 好，我是郭鹏。 我们来听来自曹格《起床歌》。 今夜你打扰我起床，心情好。你的照片在我床边陪着我睡觉，我睡得很好，今晚要不要？如果我们这样下去，幸福我找到。所以你不能，我说你不要。我要看见你美丽的笑，如果你要快乐就大声叫，男朋友甩掉，烦恼都忘掉，剩下闪着又开心是最刷牙洗脸头发乱糟糟，爱情的美妙小鹿在乱跳，为了你我抽烟喝酒统统都戒掉，点燃了我的七宝的火药。我要看见你美丽的笑，如果你要快乐就大声叫，男朋友甩掉烦恼都忘掉，世界上只有开心是最 醒了吗？各位，这样强烈的节奏 是由于有曹格这样的声音，而且呢在你旁边不停的去叫的话，我决定呢把这首单曲 pick 为我下一次的起床闹铃歌曲。 嗯，那差不多到三天以后你就会恨死曹格，就想每天为什么要这么早叫我起床。 我教你一招小秘密啊，因为我现在呢起床确实要放很多的闹铃，于是呢我会放大概十几首不同的歌曲，所以比如说当我听到曹格哦已经开始6:05了，大概就有这种一种时间概念在里面啊。 哇，你居然还会清醒的意识到自己是10:00。 是， 那证明你不是那么的困。如果昨天晚上坚持把那两场比赛全部都看完，今天早上还能赶上早安音乐秀签到的各位，那一定是晚睡早起世界杯的模范了， 而且是主力了哈。 嗯，那今天一开始还是要先跟大家关注一下天气状况。昨天看球时我们觉得好闷热啊，哎呀，我们北京的桑拿天来了。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来关注一下今天早晨的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呢是24.7度啊，以多云到晴天白天为主，光照呢是比较强的，气温上升也比较快，预计呢平原地区最高气温能够达到36度左右，天气也是比较闷热的，今天还是处在高温的蓝色预警当中，所以呢请各位来注意一下防暑降温，午后山区会有出现分散性的雷阵雨以及大风的这样的一种天气，所以请注意来防范哈。 嗯，今天又是高温蓝色预警当中了，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数值。今天白天多云转晴，早晨有轻雾，最高气温36度，最小相对湿度是3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大相对湿度80%。 嗯， 可以感受到湿度非常大，温度非常高，就是我经常形容的那种，就蒸包子之前先要加点水。 是，就是桑拿天来了嘛，对不对啊？所以这两天呢，我觉得如果像我这种准备在运动上来多多出力的朋友的话，这两天反而是一种好天气，因为可以帮助你来多多排出一些汗水啊。 嗯，来看一下今天的签到前10名，赶快点名了。第一名是王小歪，第二名是 Sophia， 第三名高涛，第四名雪莲，第五名是高压雅雅雅。这考验我的赏声去声。 太棒了啊！这种名字，我们来再看一下，第6名的是天使，第7名的是梦幻 Monica， 第8名的是陈丽，第9名刘老五，以及第10名校长。来，恭喜以上的10位朋友。 嗯，那10位朋友已经来到我们的签到排行榜当中了啊。王宝说好开心啊，好不容易等到了红灯签到，但是点完之后白屏。 嗯， 挤的人太多了。 是是，而且呢我觉得虽然你赶上红灯来签到了，但是呢可能有些小技巧也得要学习一下，像前两天那个什么草珊瑚同学天天上榜， 对不对啊？ 就是58开始播某某广告的时候他就开始狂点。 最逗的是我们还问他一些秘籍，结果他还真有秘籍，独家秘籍在里面啊。 我们都说了，这可能就是一点点运气啊，加上还是要一点点实力的。 是， 就像考试的时候一样，今天依然有小朋友是要参与期末考试的。 嗯， Oregon 谭还有 Lesba Baby 也都是说今天啊有生日加考试，都希望得到我们的祝福。 嗯， 然后祝大家考试顺利，生日快乐。 是，那这个我们化身为考神来祝你今天能够一举通过哈。 嗯，那我们再化身天使宝宝给大家送点福利吧。 好，没问题。 我们节目奖品今天依然是由北京国际音乐生活展提供的价值50元的展会门票，7月6号到8号在老国展北京国际音乐生活展，有很多的乐器种类还有生活精选品牌都可以将它一网打尽。 嗯， 大家可以在这里听现场玩音乐选好货，就在这一次的北京 Music and Live Show。 嗯， Music and Live Show 获取我们门票的方法非常简单，搜索一下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然后呢发送音乐生活展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到我们的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就可以了哈，我们将会择机择优来挑选5位朋友。 嗯，接下来呢想跟大家聊的跟最近的一部电影有关系，因为这段时间还有好多影片还挺好看的。 嗯， 特别是从这个侏罗纪世界，就是 暑期档嘛， 对吧？ 嗯，对， 正式开启暑期档的时候有很多的新片都已经纷纷定档，那么前两天也是帮大家盘点过。 嗯， 最近呢这个电影我不是药神7月6号开始将会以 IMAX 格式登陆全国超过500家的 IMAX 影院。 是， 这部 在点映场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引爆了嘛，对 对，因为我就在点映场。 哦，是因为你在所以才引爆了点映场，是这意思吗？ 嗯，也可能有这么一方面的原因吧。 对， 但是这部电影呢就是通过这种笑中带泪的小人物故事，所以来描写一个社会问题，所以媒体可能看过点映场之后就会说这是中国现实主义批判题材的重生。 嗯，这个我要证明啊，因为我旁边的这位媒体

temple, love was accidental. Sinking bruises, I was foolish. Thinking I was careful, losing every battle. Sinking bruises, I was foolish. No hands, no rush, no fight, no drug, no blood, no love. Doing it all for you. No hands, no rush, no fight, no drug, no blood, no love. Doing it all for you. You look like you're so damn scared. 好久没有听到的 Years and Years 的新歌， 对 ，All for You， 年年的新歌哈 ，All for You 哈， 年年一年又一年，感觉马上要切换春晚的节奏了， 是啊， 这时候要加上黄渤老师还有饺子， 嗯，啊对，黄渤老师那天那个饺子非常非常给力啊， 对，这创造101当中的一个梗啊，哎，我发现我现在说的好多东西大家可能不太懂，就我可能走在潮流的尖端吧， 啊，你真会给自己加戏啊，你创造101黄渤老师的饺子这梗我们是知道的，那自来水今天很多人确实不知道， 自来水呢就是。说你看完这部影片之后，你就忍不住想要安利，就是推荐给旁边的很多的人，觉得你也赶快去看吧，特别好的一部影片，真的，不看的话特别可惜。 但是为什么要叫自来水呢？在我的理解，是不是就因为把你感动的稀里哗啦的，哭得像自来水一样？ 嗯，可能有这方面的原因吧。还有的话，就是因为很多的电影其实需要这样自来水的一些观众，就很多可能需要前期的一些票房营销，比如说像推广主题曲啊、明星啊、艺人啊等等的。 我忽然懂什么叫自来水了，就是他不请自来，是可以有这个意思， 票房的这种方式哈 是 靠大家的口碑来传播的， 哎， 所以这种自来水的影片呢现在也其实是后起之秀，可能一开始在票房表现上没有那么突出，但是随着大家口口相传，所以最后会有一个爆棚式的增长， 对， 就跟今年的这个春节档是一样的。 是 今天问大家说化身自来水的一部影片，太子说之前给身边的人强烈推荐过两部影片，一个就是战狼，哎，这也是今天很多朋友的一个选择，还有一个是加勒比海盗五，一个呢是感受到了家国民族的情怀，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延续当年的记忆了。 看来太子呢是把加勒比海盗从一看到四啊，要不然的话也不会怎么去延续当年的记忆，因为一旦有延续嘛，你中间如果断档一步的话好像就不叫延续了，是不是啊？另外呢有人说海上钢琴师，未来水世界太多了，求看到啊，但是他的名字叫做无名，哎， 就真的没有，我发现微信居然可以不留名字， 对，你让我们俩发现了一个新世界啊。 熊哥说单位组织看无问西东啊，觉得特别感动，然后还安利给了媳妇儿，你看这就是化身自来水啊， 对， 还带着媳妇儿去电影院二刷，实力用行动证明自己是自来水啊。另外呢说驴得水也非常不错， 其实你看到现在我忽然发现，其实相对来说如果是一部好影片的话，大家就会化成自来水，可以这么理解哈，因为基本就是靠口碑去传播嘛。 我觉得影片分几档吧，就看完之后你会后悔说为什么要买，我这电影票留着干嘛不好，还有一类说还行吧，过后就忘了，还有一种别人问你的时候你说不错，还有一种就是你忍不住要抓着他过跑，你一定要去看啊。 静宇也是要拼了，就是为了给你大家突出一下自来水，哦，硬是把影片分成了四档，然后前三档都没怎么说，没怎么说到的感觉哈。 自己分类可还行。 豪叔呢说《三傻大闹宝莱坞》一部呢被名字耽误的好影片，笑点泪点齐聚，而且呢是一场关于理想的美梦。看完之后呢，赶快推荐给旁边的朋友。后来才知道大家因为这个名字一直没有看。哎，这个我觉得是反过来。 我当时也是，就是 被名字耽误的电影哈。 对，就是因为名字所以一直没看。看完之后也是化身自来水，后来就变成了阿米尔汗的铁粉。他演什么我看什么。 是吧？所有几乎在我们这边上映的应该都看过哈。 对，还有小豆也提到了最近上映的《动物世界》， 哎， 应该也是刚刚看过，把自己朋友圈的截图晒给我们了。 是， 就这在朋友圈当中晒，其实也是一种自来水的表现。就看完之后安利给自己所有的朋友，他说就根本不是《动物世界》，简直是惊艳到爆炸啊！听我一次，这个电影特别好，去看吧，小伙伴们。 动物世界啊，而且呢，你如果是被这个片名以为是当当当当当当当，这就错了哈。 刚刚还有朋友开玩笑说动物世界想要推荐给大家是良心之作，不过这个电影当中可没有赵忠祥老师哦， 对，没有那种哎又到了春季药啊的季节， 动物的季节。 对， 很有趣。好了，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其实我觉得相对来说，只要是良心好影片的话，大家就会推荐。比如我前两天其实给大家推荐了这个侏罗纪世界嘛，对不对？侏罗纪二。但是呢，我旁边的静瑜去看了以后说，你干嘛给我安利这部影片？ 好害怕， 好害怕。我觉得很奇怪，就是满场的那种小孩子这种叫声此起彼伏，然后你这边竟然来了一个好害怕。 但你作为一个老叔叔，你作为郭师傅，你看到小孩子们惊讶的此起彼伏的尖叫，你可能觉得哎好可爱，但我是其中尖叫的一员， 你是 我就不觉得 你是小孩子吗？ 真的很可怕 啊，太可怕了。这个是现在这节目没法做了，我不想要叫郭师傅，然后还被叫郭师傅不说，你还竟然化身为小孩的一员啊。 郭师傅今天有炸裂的小视频啊，先提前预告一下。好了，今天让你化身自来水的一部影片，大家可以继续把答案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 OK， 接下来想要提醒一下大家开车的各位朋友，下周一就是9号开始，北京车的机动车的限行尾号又要轮换了，要注意一下，千万不要开错出门。 是，下周一的限行尾号是3和8，一向的交通压力比较大的4和9的限行号呢是挪到了周二，所以呢大家请注意一下。另外呢1到5的限行机动尾号呢分别是3和8、4和9、5和0、1和6以及2和7，而机动车车牌的尾号为英文字母的按零号来进行管理。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陈思和夹克三，下只有这一个字，描述了今天的天气。 是谁躲在长夜，想等待一个人穿过时空，随 大家可能会在朋友圈当中感谢一下万能的票圈。我们今天要感谢一下万能的后花园。当我们俩不知道自来水是什么意思的时候，真的有朋友哎，我们觉得这应该是正确答案了。 是啊，这个实惠说呢，我绝对是自来水啊。自来水呢当年是买了三场五张票才终于看上大圣归来这部影片的啊。但是东东呢给我们解释了一下啊，他说我想自来水就是自然而然的变成了水军，因为被水过七月雨安生。 我觉得这个解释是对的，因为通常我们说一个影片哎，它就是拍的很一般，但票房或者口碑莫名其妙高，就觉得片方雇水军了吧。但是大家的口碑呢就是自来水了，千人汇成了一起。 其实也算是有点自嘲的味道哈，就是你看我根本不用别人来雇，但我自己就是水军哈。自己把自己化成为了水军的一员，就变成了自来水哈。 他又提到说忠犬八公，哎呀当时看得我哭的呀，特别是很多养狗狗的朋友也都跟我安利过这部影片，那可能没有养过狗，所以我看的时候可能感受没有那么的贴切。 对，但是小丽说到这部影片呢，就很多人都会出来哭得稀里哗啦的哈。寻梦环游记这部影片呢是看完以后马上想安利给自己身边的朋友们的哈。宝贝们看完之后呢，对于死亡有了一种不一样的认识，没有那么恐惧了。 还有一些影片呢也值得推荐给大家，比如说像哈利波特系列啊，还有根据这个 JK 罗琳的他们的作品啊改编的，像最近大热的这个神奇动物在哪里，很多人看完之后也是都有推荐。那最近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有一本稀有的哈利波特与魔法石在英国伦敦举行的手稿拍卖会上

六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大相对湿度8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目眩晕、牙痛、咽喉疼痛、便秘，请用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清热解毒，散风止痛，认准北京同仁堂。 下面是春阴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春阴气象指数为7，适宜您穿保暖袖类服装。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京通快速远通桥到四惠桥进京方向车多，莲石东路、莲花池西路、莲花池东路进京方向车行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列车运行前方是鼓楼大街站。 清晨7点，北京，他们共同聆听世界的脉动。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和音乐一起刷新这个世界。早上7点到9点，和太阳共同升起，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活力满分，音乐早餐。 早安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前天晚上巴西对战墨西哥的那一场精彩的1/8决赛，相信很多人都印象深刻。已经这么多次进入到了16强当中，但却始终止步于8强，真的是让人忍不住为墨西哥扼腕叹息。好了，那我们不聊足球，就来聊聊早餐的事情，来看看墨西哥人早餐喜欢吃些什么。Vivos Martelos 是墨西哥人非常流行的一种早餐，这种早餐呢起源于尤卡坦半岛，是由炸玉米饼、鸡蛋、烤西红柿、火腿、豌豆还有烤大椒组成的。这个大椒呢就是传说当中的8椒。墨西哥早餐的特点就是肉、菜、水果、主食都非常的齐备，再要加一点墨西哥辣酱，从早上开始就要非常的火爆了。那今天咱音乐秀要送给各位的音乐早餐是来自阿卡贝拉乐团 The Real Group 的这首 Chili Cocano， 它的名字的意思就是墨西哥辣酱。 Take some ripe and fresh tomatoes, put them in a bowl with oil, add the onion strong and tasty, on the stove you let it boil, choose the finest meat you get from cow or pig, it doesn't matter, beans or jalapeno peppers necessary is to this, but don't forget the Mexican spices, the spices, the heart of the cooking, oh no, don't forget the Mexican spices, without them you won't get the flavor of sunshine, chili con carne, chili con carne, chili con carne, chili con carne, chili con con con carne, oh chili con carne, let's make chili con carne, chili con carneEat your chili nice and slowly to prevent your stomach ache. Crisp tortillas on your plate will sound so nicely when they break. When your mouth gets full of fire, you might need something to drink. One or two or three or four or seven beers will be enough. But don't forget the Mexican spices.Mexican spices, the heart of the cooking. Oh no, don't forget. 7:36，各位享用完了墨西哥的早餐之后，欢迎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各位早上好，我是刚刚吃完了墨西哥早餐之后有点慵懒的郭鹏。 刚刚爱心爱爱收到了一段小视频，因为他发送了喜欢你三个字，他说哎呀，这是一段油腻的视频。 而且我跟你说最过分的是什么，就是你知道每次当我精心做出一个视频之后呢，然后我让大家回复喜欢你三个字嘛，对不对啊？然后呢有人专门发送的是喜欢你静瑜五个字。 谢谢 Z 建涛啊。 对，但是我跟你说 Z 建涛，因为我们是半匹配，所以你发送喜欢你静瑜收到的还是我的小视频，不好意思啊。 就大家只要在这段话当中有喜欢你三个字其实都可以收到。因为我觉得郭鹏今天其实有点过分，就是他强迫大家喜欢他。有一段小视频你必须要发喜欢你。 是因为这段怎么说呢，就是音乐当中呢就是一直在说你喜欢我或者我喜欢你这件事情，所以我才发了喜欢你。 所以你在选音乐的时候就很心机。 我跟你说其实我一开始本来打算发送喜欢我来着，后来觉得太明显了这件事情，所以还是叫做喜欢你好了哈。 但是大家就发过来了喜欢静瑜，我觉得哎呀，这我没有教大家哈，这是民意，这自来水，这没办法。 对对对，没有办法。然后小绿呢说，感觉呢郭师傅还没有睡醒就是强迫拍的。第一，上次我说了可以叫郭叔不要叫郭师傅。第二呢，就是我那个眼睛嘛也不太容易显得好像很清醒的样子，但实际上我还是蛮清醒的哈。 如果之前大家参加过我们的落地活动啊，现场就会看到我们摄影师在拍照的时候都会喊你郭鹏，他妈眼睛睁大点吗？郭鹏你睁大点眼睛行吗？ 摄影师之种你知道吗？没有办法、 哎、还有好多朋友像爱爱也说啊，一直在默默的听节目，一直忍着没有关注公众号。 是， 你看我们有多少听众一直在忍着，今天第一次关注，实在是受不了这个抖音的诱惑了。 对，但所以呢这个时候要告诉大家，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的话，我觉得你不用再这个压抑自己的这样的一种情绪了啊。直接呢搜索一下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然后呢再发送一下喜欢你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我这一段比较怎么说呢，你来形容一下吧。 我觉得我形容不好，用大然来形容吧。就大然说看完之后觉得有一副大灰狼你别笑我完整的说出来一副大灰狼要吃小绵羊的样子。我觉得这个形容非常的精准。 那个如果大家呢回复喜欢你三个字就可以收到一副大灰狼的小视频。 大灰狼要吃小绵羊的小视频啊。 啊， 今天咱音乐秀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啊，什么电影让你化身为自来水。哦，我提到这个自来水啊，大家就滔滔不绝的已经感觉止不住的话要说。 是， 小鱼仙跟我们说，哎呀我要化身自来水，霸王别姬一定要强烈打 call。 深刻而且经典，看过无数遍，还有美剧权力的游戏，都要安利给大家。 是，霸王别姬呢不用说啊，一直呢是很多人心目当中排在华语影片当中第一名的这样一个位次哈。包括徐小胖呢也提到了这个霸王别姬，他说哥哥的经典之作，结尾的部分一边看一边默默的落泪，也是非常非常厉害哈。 好，说是提到说怦然心动这部影片啊，你看有人住在高楼，有人住在深沟，有人光芒万丈，有人一身锈，世间千万种浮云莫去求，斯人若彩虹遇上方知有。小制作电影但不落俗套，真的是美极了。 是，你说完了以后让静瑜说完以后呢，我觉得静瑜忽然感觉有一个酸腐的文人形象跃然纸上的感觉。 给我个书卷。 是，再来看一下飘说自来水看不见的客人，为什么没有人心水这部影片呢？这部影片的节奏紧凑啊，是这个怎么说， 环环相扣，打错字了、 啊、对，他写的环环相扣啊，但是 也对，就是一直有一个谎言加另外一个谎言嘛，反转又合理，细节有交代。这部影片呢之前我旁边的这位这个静瑜也变成自来水给我安利了好久哈。 但他的名字叫萧，他不叫飘、人家这没打错。 好，你可以发送喜欢你三个字来看到我一段啊，大灰狼怎么说来着， 像大灰狼 要吃小 绵羊一样的视频， 大灰狼要吃小肥羊的视频。或者要去吃 火锅 店。 这不太好。 是是是啊。 嗯 ，Cookie 说零下八度，没有人说看了不感动的，所以在这里也安利给各位。 嗯，还有呢，这个李建新就说的非常简单，《星际穿越》哇，看来找到了这个科幻片的同号了，因为《星际片》《星际穿越》，尤其是穿越到土星环那个地方的时候，我觉得算是我这辈子看过最震撼的影像之一了哈。 嗯，初见也提到了一部叫《妈妈咪呀》，他说这部电影特别搞笑，看完之后腹肌都笑出来了。 嗯， 能提到这四个字，大家更多想到的是之前百老汇经典的那部音乐剧哈。接下来呢，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关于音乐剧的消息，不过它的主角可是华语流行女歌手叮当。 嗯，今年呢是叮当迈入乐坛的第11年了，所以呢他最近决定呢挑战一下自己一直都钟爱的音乐剧的演出，并且在全新的音乐剧《搭错车》当中来担任女主角。他为这个音乐剧呢重新演绎了主题曲《一样的月光》。这首歌曲呢是1983年的脍炙人口的电影《搭错车》的电影的插曲，但是这一次他唱出了一些不一样的味道哈。 哇，听到前奏就感觉这次改编确实还蛮大的。来，请出叮当，《一样的月光》。 业主的选择，青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现在买福特新蒙迪欧涡轮增压版，享2年零利率，3次免费保养；插电混动版享国家补贴，3年零利率，免购置税。新蒙迪欧，新科技，创造新驾驭。福特，尽无止境， 传承品质，传递幸福。 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嘉年华活动为您开启幸福之路。7月7日，相约北京奥迪通奥迪 4S 店二手车展厅，优质的收车置换等政策任您尽享，更有110项专业检测、原厂备件与技术整备、2年零利率等政策，让幸福离您更进一步。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源自奥迪，更懂奥迪。 早安乐秀，欢乐你的上班路。 7点45分，欢迎各位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早安音乐秀。刚刚有发送喜欢你到早安音乐秀后花园的各位呢，又贡献了新一波热评。 是啊，这个 Gary 说这个视频，哎，忽然想起来这种 diss 我的这个语句为什么要我自己去念呢？ 那没办法，满屏 都 是啊。 你看我都秃嘴了， 咱俩总得分一下吧。 Gary 说这个视频像一份早餐，油饼加炒肝。哎呦喂，哎，我觉得，哎，但是我觉得如果这样的话，那反而我觉得可以出道了。明天的这个早餐的环节，请把我加进去，谢谢哈。 啊，刚刚有人说了，像大灰狼要吃小肥羊，还有朋友说你要不要尝一下海底捞啊，更好吃一些哈。 是哈， 油饼加炒肝腻啊，大家怎么对你的评价总是离不开吃的？ 而且 你要不要好好反思一下？ 对，因为我虽然跟大家每次去讲一些，比如说运动生活当中的一些好事啊，但是其实经常跟大家传了一些自己的吃的一些东西，或者是吃货的。这样一个本尊，我觉得是不对的。下次呢，还是跟大家安利一些边跑边吃的一些方法，会更好一点。 跑边吃，接着来说，看完脱粉了。我问郭鹏啊，你手指戳脑袋是认真的吗？ 然后我赶快跟他回复说，千万不要脱粉，不要脱粉。这个鱼说总想互动，但是现在开车了哈，所以呢，我觉得是有一些好像还没有加入到我们的后花园当中的一些朋友，所以大家可以搜索一下《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就可以了哈。 那大家呢，今天也要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当中，什么电影让你化身为自来水呢？格罗维亚张他说自来水，新龙门客栈吧，感觉剧情很揪心。刚刚有很多朋友提到了这一部影片哈，觉得剧情紧凑，而且中间的一些反转啊，包括爆点啊等等的，都可以戳中自己的点。 是因为很多时候你会发现，有的人会喜欢烧脑片，但是有的人呢会喜欢催泪片啊。但实际上催泪片和烧脑片在我看来都是一种片，就是它都是通过一些营造一些场景感，让你最终达到这样一个效果。所以我觉得自来水的影片，这些影片应该是比较多的，但是那种爆米花电影和大家说就比较少一点哈。 那也很多呀，像比较好看就让你捧腹大笑从头笑到尾的。你像肖爽提到了说这疯狂的石头台词我都快记住了，你这得看了多少遍啊。他说博哥简直是神演技啊。 是满嘴跑火车，你想考研啊？哦，不对，那个是好像疯狂的赛车里面的哈。 你看你这，哎呀，玩线了。 我不是好人。然后他说呢，这个辛德勒的名单当中有人提吗？结尾的部分真的是哭了啊。对，这也是非常经典的大作，尤其是那个红色和在一片灰色当中凸显出那个小女孩的感觉啊，有一种万人孤寂的感觉哈。 郭靖也提到了说，我的这是胡静啊，我的少女郭靖黄蓉类，我的少女时代，像这种少女小清新的影片，其实不管哪一种类型，你只要看完之后他对你有所触动，你想要安利给旁边的人，都可以来回答我们，让你化身自来水的一部电影。 Tell me about it. 让音乐说话。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Just want you to feel, just want you to feel. I got somebody. Some people got a problem with monogamy.I never cheated, yeah, my mama, she's so proud of me. But my relationship is tested constantly. And yes, I guess. These pretty girls, they try to get me confused. Though I get cravings, they got nothing on you. That it's so tempting, but I leave on my own. My heart is hungry, but I eat whole. I just want you to feel, I'm jealous, love. I just want you to feel, I'm selfish, love. Come put that sexy thing on top of me, in between us. I just want you to feel, I just want you to feel, you got somebody. I know some people struggling with honesty. Sometimes it feels like they're working against biology.I love to love, and to me love just comes so easily. Yes, I'm blessed. These pretty girls, they try to get me confused. Though I get cravings, they got nothing on you. Damn, it's so tempting, but I leave on my own. My And I never said I was perfect, but you, I go out of my way. Cause you are so incomparable, babe, in every sensational way. Nobody, nobody does it like you. Just what it feels. 依然是一首新歌，来自丹麦小鲜瑞 Christopher 的一首 Monogamy。 对，好听好听 Christopher 啊，这首歌曲呢我觉得算是打出了他自己的一种名号，而且确实我觉得能够听得出来其中有一点点傲娇或者是小呆萌的感觉，恰似我今天发的这条视频喜欢你。 哎呦，恰似你的温柔泪。 大家可以发送一下喜欢你三个字到早安秀的花园当中啊。 我觉得我们的听众特别可爱，因为大家每天都是在开车的路上在听我们节目， 是 就不会听得那么仔细认真，可能有的时候稍 微。谁说的？你怎么能这么说呢？大家是很认真的。 只要我说了喜欢你之后吧，刚刚有朋友发过来我爱你。 还有人发喜欢你静瑜和喜欢你郭鹏，我觉得今天这三个字已经很不容易出问题了，对不 对？对 对， 但是发过来我爱你的这位听众真的是厉害。我争取下一次可以拍一个我爱你的视频出来。 他单纯的就是想跟我们这个早秀 表达爱意， 表达一下爱意了哈。安娜说，郭老师你这个表情啊，陶醉当中带着迷茫，迷茫当中带着呆萌，呆萌当中带着憨厚。憨厚， 主要是憨厚这个词吧， 憨厚不是我的本意， 不足以击倒郭鹏。刚刚呢有听众朋友回答说哈，韩小花主播他说哎，刚刚有提到这个疯狂的石头，我觉得郭鹏老师看完你这个小视频感觉你跟郭涛有点神似。哎， 我跟你说，我的颜值也是有点成谜的感觉，就是早期有人说我的形象或者我的气质有一点点像黄磊， 谁 其实我当时还挺高兴的， 谁 现在呢就直 谁 就不具体不说是谁了哈，但是最近呢就只能有人 像谁，不是谁说的， 像那个像郭涛吧。好吧，你都逼到这份上逼得太狠啊。 黄磊是有点夸张吧，我觉得这得真的爱你到什么份上都说出这种话。 还有我觉得一梦四年，你下次如果想跟我们互动的话呢，你可以多写一点，就一帮人在发就是评论喜欢你视频的时候，你忽然给了我一句话，摔跤吧爸爸， 人家想推荐电影，他摔跤吧爸爸的自来水。 对，但是我的感觉是你赶快摔一跤吧、啊、 下次可以尝试一下摔跤的小视频啊。 是哈， 总之今天发送喜欢你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就可以收到一段刚刚说什么来着，大灰狼想吃小肥羊的视频了。 大灰狼想吃小肥羊，今天这个梗算是过不去了啊。 接下来呢想跟大家推荐一首歌，那这个艺人呢尤长靖，应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经常会听到他的名字啊， 是 大热的偶像练习生当中出道的 9% 当中的成员。 而且呢应该来说呢，他最近呢首度献唱的古装剧扶摇最近超级火哈、啊、人物的主题曲呢傲红尘一经上线就是颇受好评，这也成为了他正式出道以来的首次现身的电视剧，跟我刚才首次亮相的这个小视频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哈、啊。 首次你出道对吧？ 我出道了呀，对啊， 对， 首次小视频嘛。 对，所以大家如果上周没有听到我们节目的话，发送出道两个字，也可以看到郭鹏的出道视频啊。当然也可以捎带上我。 是，当然我们刚才说到的这首人物主题曲《傲红尘》呢，仅仅播了一周的时间，网络的播放量你猜一猜已经有多少？15亿。并且一跃成为了卫视周播剧场的收视冠军。 最近大家都在讨论扶摇的这部影片，包括我们也给大家播放过像莫文蔚演唱的主题曲啊，还有像徐佳莹啊，都被他们情绪几乎被评为说古装剧最强的 OST。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就是来自扶摇的人物主题曲，来自小鬼尤长靖《傲红尘》。 满天无边，孤帆在飘，独行无依靠。情故事一座孤岛，转眼变化，需要一秒，天地是怀抱，爱才是心之解药。一双手被你牵。

洗澡。 听说你最近做外汇赚钱了，在哪儿做的呀？ 当然是中国银行呀，中行易融汇手机 APP， 期权、外汇、贵金属交易专业客户端，投资品种丰富，操作简便，市场行情尽在掌握，点差优惠力度大，现在还有挂钩国际原油期货的原油宝。 太好了，我马上就下载中国银行易融汇客户端，详询中行网点或95566，投资需谨慎。 本节目由花滋味好时光的莫斯利安 Flower Secrets 花系列赞助播出。春天是什么味道？当然是花的味道。莫斯利安 Flower Secrets 花系列，酸奶中融入娇艳的玫瑰花和清甜的接骨木花精华，尽享酸奶和花的味觉新体验，为你带去滋养与守护的美丽力量。花滋味好时光，莫斯利安 Flower Secrets 美丽上市，随时随地享受属于你的美好时光。 乐在新鲜光明。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清晨7点。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标签识别 ：FM974，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北京时间的8:02，欢迎各位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各位早上好，我是被黑得很惨的郭鹏。 你哪里被黑得很惨？大家都在说，哦，鹏鹏黑凤梨啊。 黑啊、哦，黑凤梨是喜欢你啊。 对呀、 啊， 哪里是黑你啊？ 谢谢。忽然感觉到整个天空的颜色都明媚了起来。不过我在一众的这个跟我开玩笑的朋友当中，看到了马淼说一直在听早秀，第一次关注，然后说黄磊老师你真帅，喜欢你。但是呢，也有人说这是黄磿老师被黑的最惨的一次。 严谨说。这是被黄磊老师黑的最惨的，黄磊老师被黑的最惨的意思、 啊。被黄磊老师黑的最惨，没有这意思，没有这意思啊。 也有喜欢实话实说的朋友 ，Chloe， 他说、他打了5个，不油腻，不油腻，不油腻，真的一点都不油腻、所以真的特别不油腻。大家发送“喜欢你”3个字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就可以看到一点也不油腻的一段小视频了。 是 Chloe， 你刚才的这段不油腻，我感觉你把这吸油纸都快用完了啊。 没有这么夸张了啊。到了8点钟，照例要跟大家聊一聊世界杯的相关话题。最近世界杯有多火哈、啊？可能我们自己说自己没有什么感受，包括有的时候听众会说，哎，我调回到你们音乐台了之后会发现好像有种乱入体育台的感觉。 并没有，你没发现我们的音乐性很强吗？ 啊，对，我们这电乐是不是、 啊、 我们配着世界杯主题歌，对不对、 啊、对。 直到昨天我收到了一个科技的公众号，他们推了一篇文章，我真的笑翻了。就 叫什么？ 因为英格兰要比赛嘛、他们发了一下三喵军团之给你推荐一下英国到底有哪三种猫。英国盛产的三种猫。 哎呦，就是比如说英国可能有那么10几种，还非得这个煞费苦心的拎出来三种，也是够了啊。包括呢，前两天有人说，哎，你看这三喵军团今年的英格兰太太团们就没有原来那么好看了， 养眼哦。 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一次呢英格兰的成绩还是非常不错的，所以我们现在马上来听听看今天的世界杯清晨快报。 荣威 RX8 世界杯清晨快报。 本单元由荣威 RX8 特别呈现，荣威 RX8 全领域大七座智联网豪华 SUV。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今天的世界杯清晨快报。昨天晚上呢10点钟，2018年世界杯1/8决赛的第7场比赛展开了角逐。那瑞典是1-0小胜瑞士。 对， 中场指挥官福斯贝里是射门偏转入网，而迈克尔朗中场前被罚下。瑞典24年来终于首度杀入到了世界杯8强当中。 好，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凌晨的2点钟，2018年的世界杯1/8决赛的第8场比赛展开了角逐。常规时间呢是双方互无建树，点球大战开始之后呢，英格兰队5-4淘汰了哥伦比亚队。哈里凯恩造点之后呢亲自主罚命中，而米娜呢在第93分钟扳平续命，双方呢在120分钟呢1-1之后呢，你看4-3取得胜利。最终的英格兰队呢这一次呢没有在点球点前面去折戟沉沙，将在1/4决赛当中来对阵瑞典队。 所以大家说英格兰这次真的是抽到了上签啊，想想其他对阵的一些球队。那么在英格兰点球大战淘汰了哥伦比亚之后，他们也是成功晋级到了世界杯8强当中。这让贝克汉姆高兴坏了。刚刚也提到了这个英国三喵军团的太太团们，现在要叫人家三狮军团了，已经晋级到8强当中了。 是。 他在微博当中也分享自己胜利的喜悦，他说，哦，说真的，我现在知道这是一种什么 么样的感觉？加油吧，英格兰！照片当中呢，还出现了另外一位前国脚欧文的身影。 这才是算是一波回忆杀，因为你知道，这20年前的98年世界杯的时候，当时这个追风少年欧文，以及当时真的是万人迷的贝克汉姆的是横空出世啊。所以呢，在现在再重新来看一看，真的让人有点唏嘘的感觉。当然呢，这也是英格兰队自2006年德国世界杯之后首次跻身世界杯的八强。那一届世界杯呢，正是依靠着贝克汉姆的任意球，英格兰才淘汰了厄瓜多尔队，晋级了八强。而这一次呢，贝克汉姆在场下为球员打气，三狮军团也不负众望，再一次呢挺进了四分之一决赛。他们的下一个对手呢，就是今天凌晨的另外一支出现的球队——瑞典队哈。 是的，那随着昨天晚上英格兰和哥伦比亚最后一场八分之一决赛的结束，俄罗斯世界杯的八强终于全部产生了。来，赶快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新鲜出炉的对战名单啊。 好的， 在上半区的四支队伍分别是乌拉圭、法国、巴西和比利时。那下半场的四支队伍分别是俄罗斯、克罗地亚、瑞典和英格兰。 嗯，在上半区呢，法国呢是以4-3战胜了阿根廷，晋级了八强。乌拉圭是2-1淘汰了葡萄牙，而巴西是2-0轻松战胜了墨西哥。在一场这个焦点大战当中呢，比利时是3-2绝杀日本。这样的话呢，上半区的四分之一决赛的对阵是法国对阵乌拉圭，巴西对阵比利时啊。 嗯，那看到了，在下半区，克罗地亚点球淘汰了丹麦，俄罗斯点球淘汰了西班牙，瑞典以1-0战胜了瑞士，英格兰点球战胜了哥伦比亚。那这样呢，下半区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克罗地亚将遭遇东道主俄罗斯队，而瑞典将对阵英格兰队。 其实比较明显了啊，从刚才咱们说到的这个对阵形式上来看的话，上半区很明显更加惨烈一点，对不对？就是传统强队其实基本还是云集在上半区嘛。你像这四支球队，乌拉圭队四场呢仅丢一个球，而巴西呢也是遭遇到世界杯开赛以来最强的对手比利时队。所以呢，从这么一说呢，上半区我觉得算是这四支球队都会竞争力大，但是呢会厮杀比较惨烈的一组哈。 嗯，那相对而言，下半区就稍微要弱一些了，因为西班牙早早回家了。当然，早早回家的不止西班牙一支球队哈，除了英格兰还算是传统意义上的豪门吧。那剩下的三支球队都可以称得上是世界杯赛场上的黑马。 嗯， 所以说英格兰这次真的是希望大大的，而且大家都在开玩笑说，嗯，这次真的是机会都全部给你创造好了。如果英格兰这次没有表现得特别棒的话， 嗯， 真的是有点对不起老天给你的美意啊。 对，现在已经进入到八强了嘛，如果在这一小组当中能够出现进入到四强，甚至可以展望一下决赛的话，哎，这支英格兰队也算是创造了近期的最好成绩了，因为他们一直踢的是快乐足球，跟我一样哈。 不过对于大家来说呢，最近一段时间看到了快乐的世界杯，但确实也还蛮辛苦的啊，因为接连都要熬到晚上很晚，白天还要继续上班。接下来可以休息两天了，到了周五可以开始，我们就要看到这一次的接下来的对决战了。 是，那我们接下来呢要跟大家来听到的一首歌曲了，就 Passenger 带来的 Runaway。 当然呢，大家在听歌的时候不妨去回顾一下刚才我们跟大家说到的一些内容，一会儿呢要为你出今天的晚睡早起世界杯的题目哦。 Yeah, my love's a story, slipping out into the night. But hey, yeah, I can feel it. I don't want to run this time. I can feel it now. Hey, yeah, I can feel it. Shining like the sun this time.My soul's a castaway, tired of being alone. Yeah, my love gets thrown away. Anyway, the wind gets blown. Oh, but hey, yeah, I can feel it. I don't want to stray this time. I can feel it now.Their engine seat 强球队的行程吧，我不想走，我想留。 其实不想走，其实不想留。 咱俩现在这些梗啊，真的， 哎呀，真是作为一个这个亲生的搭档啊，没有办法，就是你一说话我就知道你下面要起什么歌曲了。 当然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 pick 一位我们的早安音乐秀的听众朋友参与我们的晚睡早起世界杯，去娱乐最王牌那里参与他们的 bike 100块 3.0 的版本啊。这次是跟足球有关的一次活动了，当然也是有奖金福利的。 对，左来射门，右来射，中来射门，左来射的这种感觉哈。 我们昨天试了一次失败了，我们今天再试一次哈。 好的， 一二三，右 左，哎，扑出来了， 扑出，没有吧？你进球了？ 没有没有，就是 右啊， 对， 左啊， 对，我要打你的反方向。 哦，是这样的， 所以很有意思，你知道吧？ 哎，好玩好玩啊， 好玩吧？ 赶快了， 果然我觉得童真上身的感觉。 王三岁，来，今天要给大家出一个题目，也是跟我们刚刚跟大家汇报的这个昨天晚上的世界杯的赛况有点点关系的。 这个题目呢非常简单的，就是我们刚才提及到的两位前英格兰国脚，这一次非常高兴看到他们自己的母队来出现啊。这两位前英格兰的国脚的名字是什么呢？把他们俩的名字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发送到早安运秀的后花园当中，我们来 pick 一位啊。 是，来，是前英格兰国脚，不是昨天就是射门进入的。 是， 大家可以发送他们的名字加上手机号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下午去白金那里。虽然他不喜欢，我还是要说抢钱。 生活大魔方， 生活大魔方。 浩神儿，你知道你长期不吃早饭会有什么影响吗？ 嗯，可能会影响楼下煎面摊的生意吧。 为什么买机油省途虎养车？ 大品牌厂方授权，原厂直供。大品牌授权，原厂直供。途虎养车大品牌授权，每一瓶机油原厂直供。 正品机油在途虎，途虎养车。 京城黄金珠宝首饰哪里买？购金天堂中国黄金旗舰店等你来。黄金钻石翡翠财宝，品质优，款式全，价格低。安定门外蒋宅口路西100米，中国黄金，只为美好世界。 荣威 RX8 全领域大七座智联网豪华 SUV， 30 TS 级豪车纵置发动机，百公里油耗仅9.1升，澎湃毫不可挡，阶梯式剧院座舱，高贵毫不客气，全新一代互联网汽车智能系统，自由毫不设限， Super Pilot 智能主动驾驶辅助系统，风险毫不畏惧，智取所需，豪者自豪。荣威 RX8 16.88至25.18万元， 传承品质，传递幸福。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嘉年华活动为您开启幸福之路。7月7日，相约北京奥吉通奥迪 4S 店二手车展厅，优质的收车置换等政策任您尽享，更有110项专业检测、原厂备件与技术整备、2年零利率等政策，让幸福离您更近一步。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源自奥迪，更懂奥迪。 徐总，听说你最近做外汇赚钱了，在哪儿做的呀？ 当然是中国银行呀，中行易融汇手机 APP， 期权、外汇、贵金属交易专业客户端，投资品种丰富，操作简便，市场行情尽在掌握，点差优惠力度大，现在还有挂钩国际原油期货的原油宝。 太好了，我马上就下载中国银行易融汇客户端，详询中行网点或95566，投资需谨慎。 喝牛奶，你选对了吗？奶业专家提醒您，喝牛奶就是喝活性营养。活性营养只存在于巴氏鲜奶中，光明优倍采用低温巴氏杀菌，保留更多活性营养，尤其是关键的乳铁蛋白。每天早餐一杯，新鲜活力加倍。光明优倍，点赞中国好鲜奶， 乐在新鲜，光明。 早安音乐秀，音乐秀 ，The Good Morning Show。 晚睡早起世界杯，我们要 pick 一位早安音乐秀的听众朋友去下午娱乐最王牌参与他们的 bike 100块 3.0 版本。这位幸运的听众是 东东，手机尾号是0642的这位朋友啊，你要一定要确保你在今天下午的18点整左右的时间呢，会找到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然后去偷偷的接听一下电话就好了。 偷也不用偷偷啊，当然就注意安全，最好不要在行车的过程当中，而且确保自己有时间接到这个电话。 对， 刚刚问大家的题目是我们两个今天晚睡早起世界杯啊，告诉大家世界杯清晨快 快报的一些内容当中，提及到的两位英格兰前国脚的名字是 欧文和贝克汉姆。 是，但你知道有些听众真的特别可爱，他被我们 pick 到，他会发曲。 是， 大卫贝克汉姆以及迈克尔詹姆斯欧文。 迈克尔欧文哈。然后呢，刚才有一朋友还发送了里奥费迪南德，虽然这位球员我也非常怀念了啊，但是好像不是我们刚才要的答案，对不对哈？ 那我们选择了一位听众，不过更多的朋友可以加入到我们这一次的玩睡早起世界杯嘉年华第三波当中哈。 是， 前两周带领大家去亦庄啊，还有海淀都玩得特别开心， 玩嗨了。 是，而且我们带大家看了这两场球，都是有7个进球。 你知道这届世界杯当中只有2场7个进球的比赛都被我们赶到了，所以这冥冥当中是不是有一种天意呢？这周五的晚上10点钟，我们就将继续揭晓法国和俄罗斯谁会进军世界杯四强了。所以想起来还真的有点激动啊！ 在 这周晚上，这周五晚上的10点钟， 是我们选择的这一次的比赛啊，这两个对阵球队也真的是非常有看点。那这一次呢，我们会邀请很多的听众到7月6号本周五晚上8点，在丽都，也就是江台西路附近的音乐酒吧，一起去看球赛、喝啤酒，享受音乐和体育带来的欢乐。 是，现场呢会有乐队的 live band， 以及呢足球热舞，还有重量级嘉宾。原中国足球队的队员，现任中国明星队的俱乐部的 CEO 高峰来到现场，和大家一起来度过精彩的夜晚。高峰原来也是北京国安非常著名球星了哈。 那这次大家想要报名的话，发送报名两个字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在这个周末呢，静瑜、郭鹏、白洁、艾克四位主持人将带着大家一起去看球，一起 happy。 是，记住报名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我们到底到时候看看是谁跟我们一起来度过这一个非常欢乐的夜晚。 刚刚有说哈，我们这次去看的是俄罗斯对阵法国的这一场比赛。 对， 那之前在俄罗斯淘汰西班牙的那场比赛的时候，是在莫斯科的卢日尼基体育场。但是场外有个非常好玩，就场内非常好玩，就在比赛结束的时候，著名的大家都非常熟悉的 Beyond 乐队的《海阔天空》突然在球场当中响起了。 哇！ 所以在场中国人就啊什么好惊讶，但是又感慨万千。 是为什么呢？因为俄罗斯淘汰西班牙，按理说应该是播放这一次世界杯的主题曲或者是俄罗斯的当地音乐了哈，但是呢这次却播放了海阔天空，因为我们知道海阔天空是华语流行乐坛当中的代表作之一嘛，但是也充满了很多的励志感。我们上周的这个活动当中，在这个海淀的时候全场一起大合唱这首歌曲，对不对哈？ 对，因为我们现场有邀请的歌手带着大家哈一起来演唱了这一首歌曲，所以呢在大家退场，就球迷退场的时候听到这首歌曲还真的挺感动的， 而且是中文原版哈。 因为这首歌曲已经超越了语言跟音乐的范畴，成为了一种信念还有信仰的力量。其实这也体现出来这一次的组委会对于中国元素的尊重，毕竟我们买了他们那么多张票。 当然随着世界杯多支参赛球队的逐渐离开呢，世界杯上的中国球迷的身影已经越来越多了啊。据统计呢，10万中国球迷作为中国队的代表啊，中国是打引号的中国队代表，征战了俄罗斯，给当地带来了超过30亿元人民币的收入。哇，太厉害了。而且呢开赛以来呢，中国人的强大的购买力也让俄罗斯店员感到非常惊讶。而前往俄罗斯的中国球迷当中，你猜猜女球迷是占多少？57%，超过了男性啊！ 就去的女生比男生要多啊，球迷啊， 对。 哇， 女生真的是我觉得不是顶半边天了，顶多半边天哈， 可能也更多为了去现场买吧。 好吧， 这其中呢有6万中国人是获得了世界杯的球迷护照，仅次于俄罗斯，位列世界第二名啊。 是， 难怪莫斯科卢日尼基体育场的上空响起了海阔天空。 今天我寒夜里看雪飘过，怀着冷却了的心窝飘远方，风雨里追赶，雾里分不清影踪，天空海阔你与我可会变， 谁还在变 多少次，迎着冷眼与嘲笑，从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一刹那仿佛若有所失的感觉，不知不觉已变淡心里 爱， 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oh, no.

有听众发送来了我爱你啊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但我们今天的口令是喜欢你。 是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民谣歌手谢春花，我一定会爱上你。 哎， 可能发送喜欢你看了这段小视频以后就会说郭鹏我一定会爱上你。 嗯，也不一定吧，就是我觉得也很多人觉得这个默默准备取关进行当中啊， 别取关别取关，千万还有 千万不能取关， 还有静鱼，千万别对早秀失去失望，还有静鱼。 是虽然郭鹏这段呢看完之后你会觉得有点整段垮掉的意思，但是还有静鱼在，对不对？但静鱼今天没有视频， 下周三呢？ 下周三好不好？ 我们俩通常是轮换着来的。 是， 但是克罗瑞亚张他说我开车的时候没有办法看视频，哎呀，你们俩给我撩的不要不要的。刚到单位点开了，给郭老师打 call 啊，一句话表达我的观后感。瘦了，瘦了，真的瘦了 啊！好吧， 所以你是用瘦身模式拍的对吧？ 并没有，我是 拉大长腿， 也并没有。我这段是真的是就是完全原生态的一段视频， 原生态可还行。 是，然后我们刚才不是出了一段这个今天那小梗吗？ 嗯、 大灰狼想吃小肥羊，对不对、 嗯？ 然后这个人呢说大灰狼想吃小肥羊，海底捞想吃。 来来来，我来 啊，你来说吧、嗯。 气球是这样说的。发送喜欢你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收到郭鹏的小视频之后就会看到一段大灰狼想吃小肥羊，想吃海底捞，想吃呷哺呷哺，想吃铜锅，想吃东来顺，想吃九宫格，想吃部队火锅，想吃毛肚三鲜。 哇，好了，先给鼓鼓掌。 怎么样？ 怎么样？我是不是你最好的粉丝？ 所以要不要发喜欢你？哎，就看各位了。 是，要不要关注一下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也就看您了哈。今天的这段视频，虽然我觉得刚才我说到了黄磊老师的名字之后呢，默默有点汗颜，但是我觉得应该还不会让大家失望的。毕竟昨天也是做了很多功课的。这个 对对对 本来我不是属于这种萌系的。 辛苦辛苦辛苦 对对哈。 那、嗯、其实关注我们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之后呢，新朋友们除了可以看到时不时的啊有小视频呢，还可以每天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 嗯。 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的就是。让你化身自来水的一部影片，就是看完之后你就好像是没有钱没有收过钱的水军一样，要为这要为这部电影来疯狂打 call 来安利它哈。 自来水就是自来熟，有点跟这个差不多的意思啊，就是反正我自己要过来就帮你来安利这部影片了。其实很多人还是有这种感觉的。苏苏说对于动画电影呢是情有独钟，比如说疯狂动物城啊，疯狂原始人都超级喜欢啊、树懒的哈哈 人家的名字叫闪电，大家每次都管他叫 树懒。 哎呀，简直无法超越，真的是戳中了很多人的笑点啊。 对， 还有 Marlin 也问我们说电视剧可以吗？有一部叫《黑镜》， 黑镜好看的啊， 出第三季了啊，每一季都每一集一个小故事，讲述大科技互联网之下对人们的影响。 嗯， 哎呀，我相信好东西每个人都乐于分享，变成自来水，所以安利给大家。 哎，你这么说，我觉得我们早安音乐秀也算是大科技互联网时代对于人的影响吧。 我们也是自来水，我们每天安利多少综艺多少电影多少电视剧给大家。 是胡静说亲爱的这部影片的非常好看啊，这个赵薇刘德华啊、这个婴幼儿拐卖那个当妈的一看就受不了，但是不对啊，赵薇应该跟黄渤演的一部戏吧。 嗯，是、 是亲爱的。然后刘德华演的也是一部，但是他是另外一部 是 乎我印象当中、对吧。嗯， 田青也提到了，其实也是今天我们这个话题的开始哈、嗯、我不是药神，嗯，他打成了我不是药王。因为现在还是点映场，可以看完之后没有那么的记忆深刻。这部影片呢是7月6号会上映的哈， 是、嗯、 也是让大家化身为自来水了。袁宇超也跟我们说，大鱼你想象当中的世界和父亲属于那种看完也许不记得细节但是会揪心很久的影片。 嗯，如果是有这种感动的话，那我觉得这部影片就真的是直戳你心底了。更多答案大家可以继续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告诉我们，有哪部电影呢你想变成自来水，因为你真的很喜欢这部电影哈，想告诉别人这部电影有多么好看。嗯， 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是想要跟大家自来水一个，不是电影，但是这是一个书店，王府井书店大家都非常熟悉了，但是在王府井书店当中有一个公共图书馆是刚刚开的、 嗯、 想要安利给各位。 是这家开在书店当中的图书馆呢有一项特色功能，就是可以在书店的一层到五层当中挑选自己喜欢的书，只要符合一定的限制条件，挑选到的书呢可以由图书馆当场采购收入馆藏，而读者呢只需要等待半个小时就可以免费的把新书借回家。哎，这有点意思啊。 是，就本来的话你通常去图书馆当中它现有的书你去买，但现在就你逛书店、 嗯、 你逛完之后你觉得这书特别好，完了你拿到六层去，因为它也是在王府井书店的六层， 对， 就等于一到五层是书店，现在六层是一个公共图书馆，并且它也是东城区第一图书馆的分馆。 嗯， 所以你除了可以借阅它原本有的这些书，你在书店当中逛完了你觉得特别好，那你上楼去只要符合图书馆的一些规定的话，它 他就可以纳入到他馆藏当中，你只要 相当于你可以免费借了， 对，你免费就把新书借回家，你完全不用买了。 而且我们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这个图书馆算是大家一起去建造的图书馆，因为每本书可能都是你自己想去买， 是 但是又pick 到上当中去的哈， 就我自己来挑选的。 对对对，你会发现大家喜欢什么书籍哈。 阳光下的我们抱着一本书尽情的去阅读，享受一下畅快淋漓的这种欢乐。那这首歌曲来自邱婉婷，阳光下的我们。 阳光下的我们穿着布鞋，戴耳机随节奏向前，牛仔裤仿佛是在对我们说，你别太在乎，可又是谁夺走了我们最初的善良友爱，彼此信任尊重，我不要你的嘲讽冷漠刻薄，我要你的温度，我有我的态度，但也绝不失去我的。 Center of Beijing. Know that you love me, though I'm young and stupid. I am wild and ruthless. Better off without me. I am more than selfish. I am tired.If I had the time of day, I might give all my days to you. Every day has its challenges. I just never know what day it is. It's not always easy being a family man. Baby, don't leave me. I'm just doing 这是首来自 Lily Allen 的新歌 Family Man、嗯、 是 这次要放这首歌呢是因为最近有一位男人也是进入到了婚姻的殿堂当中成为了一位 Family Man 但是他受到了日本全国的关注因为他和公主订婚了 是 他只是一个普通的职员 来我们来看一下啊荀子呢今年是27岁硕士毕业之后呢在去年6月开始在母校的城西国际大学担任研究员而他的未婚夫呢手谷今年是32岁毕业于庆应大学2009年开始呢在日本的游船公司从是销售的工作啊，荀子和手谷的2号下午呢是举办了记者会而在被问及对彼此的印象的时候呢荀子称赞手谷是体贴又有决断力而手谷呢回答说荀子开朗而乐观啊。 嗯，刚刚提到的这位炫子啊是名人天皇的侄女也是已故高岩宫现任亲王的三女儿也是日本的皇室公主、嗯、 哇 那么这次公主和普通职员订婚呢也是让日本国内非常的惊讶哈、 嗯、 不过呢两个人也算是非常登对了因为你看炫子呢是爱好观看体育比赛旅行读书滑雪留学的时候也去过加拿大现在也是日加协会的名誉总裁那手谷呢幼年的时候随着在经济产业省公职的父亲在巴黎度过大学时候也到英国牛津大学短期留学过爱好马拉松铁人三项所以两个人其实生活经历也好爱好也好其实都很相似 对其实呢兴趣是志同道合的感觉啊所以呢这两个人呢是定在10月29号在东京的明治神宫去举办他们的婚礼啊要为他们来送上美好的祝福了 嗯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来自王心凌的喜欢你怎么办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哎，公主下嫁给普通职员 嗯， 可是呢就是喜欢你啊这就是爱挡不住的感觉 对所以你也可以发送喜欢你到早安秀的后花园当中我怎么这么巧就撞到了这首歌曲啊 就会收到一段大灰狼要吃小肥羊的视频咯 该要怎么装扮才能给你好印象难原来讨好很难整个脑袋不停为你打转啊别的人让我 张疲惫无力的脸庞，好想给你力量。你的难题是我的不安，不必再纠缠，请依赖我小小肩膀。喜欢你怎么办？你微笑的模样，心跳动有点乱，是恋爱的预感。喜欢你怎么办？我的爱很混乱，想牵住你的手，看日出多浪漫。我喜欢。 喜欢你怎么办？各位已经发送了喜欢你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的各位呢，其实不喜欢郭鹏也没关系的、啊、 乱七八糟的，为什么不能这样、啊、 你这段小视频很敷衍啊， 就很敷衍吗？还好吧，我觉得就是其实哎，你否认了我昨天晚上的这用功的准备，你知道吗？啊， 但是你知道，就是辛苦不一定代表着就能出成果。 好吧， 好了，我不打击你了。 这样，我期待你下周的爱上你，好不好？ 是的，下周三呢，等待着静鱼哦。 现在不要发哈。 是发还是发送喜欢你啊？嗯。不过今天呢，参与我们话题互动的朋友啊，还有发送想要去看音乐生活展的各位朋友呢，还是要为大家提供这个展会门票的。我们来恭喜一下哪五位幸运的听众朋友？ 好了，我们来恭喜一下，手机尾号是8963的方，以及手机尾号是0255的清静儿，手机尾号是1964的哥哥，手机尾号是7399的小陈子，以及手机尾号是8036的郑琪。恭喜以上的五位朋友来获得了我们这一次呢这个北京国际音乐生活展提供的价值50元的展会的门票了啊。 嗯，7月6号到8号在北京老国展，北京国际音乐生活展有很多的乐器还有生活精选品牌将会一网打尽，大家可以去听现场玩音乐选好货，就在 Music and Live Show。 嗯， 刚刚有点到名的五位听众朋友可以关注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发给你的一些消息，那希望到时候可以在展会当中看到你。 嗯， 最后呢还是要跟大家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 来看一下今天呢，雨水过后之后呢高温再起，因为湿度大，所以呢我们一开始就跟大家说到了今天有可能是一个桑拿天，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防暑降温。另外呢，北京最近已经多次出现电闪雷鸣的这样一种现象了，天气好像在跟我们调皮的开起了玩笑。所以呢最近呢大家也会发现我们的天气好像有点变化莫测的感觉，有没有？ 嗯，但是桑拿天呢就需要一些小风来给我们带来阵阵凉意了。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自林俊杰和金莎，北风吹过的夏天。我是静瑜， 我是郭鹏， 欢迎您继续收听汽车音乐会，明天再见。 明天见各位。 还记得昨天那个夏天，微风吹过的一瞬间，似乎吹翻一切，只剩寂寞跟沉淀。 如今风依旧在吹，秋天的雨跟随，心中的热全不退，仿佛继续闭着双眼，熟悉的脸又会浮现在眼前。蓝色的思念突然演变成了阳光的夏天，空气中的温暖不会很遥远，时间又飞回到从前。